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先再次的向前压缩，今天是2018年2月13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两天的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Between You and I， 相信很多人在跨年的时候呢都默默的许下一个愿望，说新的一年一定要赶快脱单，不能狗年真的当单身狗啊，对不对？何况呢明天又到了西方情人节，此时此刻很多的男男女女们心里面都卯着劲儿呢，明天去大街上捣乱。开玩笑，只希望大家到时候也能够名正言顺的在朋友圈里面扬眉吐气哈。你先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让我们来关爱关爱你吧。说到 Between You and I， 我相信你一定和我一样有很多话说，那就留言给我们吧，想说什么都可以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朝夕音乐的新年歌单，来帮助你丰富一下 background music。 这首歌曲叫做 T-shirt。 It was 2-for-1 and 4-for-2 at Christmas lights in the middle of June, all hung up like I was on you. I say, hey, hey, baby, do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say no way, then you're moving closer. Next thing I know, you were in my t-shirt. Right there, your hair messed up like a Guns N' Roses video. Oh-oh, so high, still got it up in my head. You were moving around in the TV lane. With the neighbors saying keep it down, but it's hard to unlock the door when you're making ou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d be saying that we gotta quit doing this, so why are you leaning in for one more kiss? And pretty soon you're sliding off. What you got on? It's the front end of my t-shirt. Right there, your hair messed up like a Guns N' Roses video. Oh, oh, so high, still got it up in my head. You and TV light. I ain't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your dress, my floor, the way you wore my t-shirt, and my t-shirt. Oh, you look good in my t-shirt. Oh, no, baby, no, I can't lie. You look good on my mind. Say, baby, do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say no way, then you're moving closer. Next thing I know, you're in my t-shirt. Ooh, you look just so dang hot in my t-shirt. You see, it's been around in my t-shirt. Right there, your hair messed up like a Guns N' Roses video. Guns N' Roses video. Oh, oh, so high, still got it up in my head. You were moving around in the TV lane. I ain't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your dress, my floor, the way you wore my t-shirt. You look good in my t-shirt, baby. Yeah, you look so good in my t-shirt.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国的乡村男歌手，叫做 Thomas Rhett。 我觉得呢，大家应该听过他的出道首支单曲吧，叫做 Something to do with my hands。 当然呢， Thomas Rhett 出道也是绝非偶然，因为他的父亲是佐治亚州著名的创作歌手 Red Atkins， 所以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就签约了 Big Machine Records 唱片公司，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同时呢，也是因为他这个姣好的面容和姿色哈，让很多女孩大呼被俘获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挑这首歌曲，来自 Ed Sheeran Deluxe 这张专辑，2300万张的总销售专辑量，94亿串流点听次数，40亿官方 YouTube 观赏次数。Ed Sheeran 在不断的改写历史，创造和刷新乐坛的新纪录。我们一起来听 Ed Sheeran Galway Girl，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right 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n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iding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put Van on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e. You know she played her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摇滚嬉皮风的曲风哈，声音来自不失动感的 Little Mix， 英国女团 Little Mix， 单曲叫做 Word Up。 他们因打破传统成为了英国人气唱歌比赛的 X Factor 史上第一个夺冠的团体而成名。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夺冠经历也是改写了女子团体在比赛当中一定走不远的命运。 Little Mix 不仅改写了 The X Factor 的历史，赛后呢也有非常傲人的成绩。他们是自2005年以来第一个不用在 The X Factor 上表演就能够首单空降英国单曲榜的冠军。 Little Mix 的另一个亮点呢，是他们非常完美的和声。在现今很多女子组合都不再流行和声的年代呢，这四个女孩在 The X Factor 上一次又一次的精彩表演，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支持者。他们在第七周演绎的歌曲 Don't Let It Go 更是因为他们精彩的表演，在很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英国单曲榜当中。曾经这支单曲更是空降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刚的这首歌呢，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来放入我们的新年歌单，和大家一起来嗨一下呢？下一首歌要和你一起来听到，叫做 Sweet Ophelia， Check it out。在从出道至今的时间里面， Zayday 也是尝试了通过各种不同的音乐来表达一下自己。于是很多人呢想当然的认为说她就是一个不会自己创作歌曲，只是单纯怀有音乐梦想的女孩。其实呢，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写歌，还会弹吉他，把她想唱的歌曲弹唱出来，简简单单，不加特效。作为新兴一代的流行歌手，并不太符合人们对新歌手的传统印象，因为呢她的音乐受到乡村音乐和古典摇

迟，依能记得钻石那一刻是你地址，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真的忘了你的名字，是在那座寂静心事，保留。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顶，叫做保留。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词儿，它有一种抵抗时间的倔强的感觉。词典里面当中解释这个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有一些已经消失或改变了，但这些却仍然存在或者保持原样不变。每每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很多可以称之为纪念的事情，回顾这一年的喜怒哀乐。很多的 APP 也在进行年终的盘点，用数据回顾一下我们匆匆而过的一年，但是被保留的东西并不多。我回顾这一年，很多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那种非常不经意的，比如说出差去某个地方，带回来一个小东西，丢在某个角落，然后就忘记了，于是呢，它就被很幸运地保留下来。看到它呢，就能想到我去过哪些地方，比如某个人，真的放下了之后，才能够让他安安静静地躺在联系人的列表当中，没有被删除，于是他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过去为数不多的纪念品。我想问，你在这一年保留了什么呢？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看，你看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半年没个联络，各自生活，有时才找你说说他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明晓，讲了快七分钟，讲什么听不懂，最后说借点钱来用。看，你看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出门一起吃火锅，没人问你点什么，菜都齐了，却没你最爱的雪花肥牛。看他被断绝离你一米近的隔壁桌，看，你看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身边美女呢？谁家附近那个旅馆门口，只是还在家挑选自己 是什么理由，说我一百种理由也不愿向你低头、哦、看你看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被人把心伤透轻易把心交给朋友，因为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哦、看你看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一二三四五六，每一个电话打通、哦、看你看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他不知道，不知道，原来你在意着我。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看你交的什么朋友，我每次都会很好奇这个歌手到底是怎么做到用这么波澜不惊的语气唱出这么扎心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可能是换作我们唱的话每次都会用力过猛吧，可能歌词当中那些抱怨的情绪会被我们外泄得很明显，大概呢歌手已经进化到爱莫大于心死的阶段了吧。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人类呢并不是交换了真心就一定能成为知心好友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之一是把对方安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席位，而你不过是对方眼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如果友情成了负累，成为了虚情假意的借口，那不如什么都不要，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酷吧。这首歌呢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不要轻易把心交给朋友，因为朋友有自己的朋友，成年人的世界大家应该都明白。接下来这首歌要请出一个大家可能并不是很熟悉的名字，陈雪凝，这首歌叫做白山茶。 在某年，在某月，在某个波澜。 在右边担忧背后的痛，飘逸的心前进又退后，爱到了街头应该怎么走，承诺完了多久才看透，这前座后座不属于我，原来说了珍重该保重，我再也没有理由跟你走，我真的有抱紧你的冲动，我真的有想起你而感动，然而他的想 歌曲来自蔡淳佳，叫做前座后座。这首歌曲里面唱的好像是每个人在学生时代在心中都会默默有的情愫，想说不敢说出来的情感。对于那种天生腼腆害羞的人来说呢，想要真正的爱上一个人真的好难，不是不懂爱，而是不会轻易的说爱，放在心里面挥之不去的，这种境遇也是挺让人伤感的。我们除了问候还可以握手，偶尔也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当然这些人和事早就没了那种恩怨纠葛，也能像普通朋友一样远远的关心对方，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心情好的话呢就可以聊聊天，来来回回说烂的都是那些老的事情。当然我们都变了， 说不上成熟或者是世故，但是很多事情都看淡了一些。那这种改变或许更符合新的世界成长法则，但依然非常的重感情，我们依然心地善良，就算有时候有些矫情吧，让别人看透了自己的脆弱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日子有的时候匆匆忙忙的，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变成了不完美的人，那就当最自由的人吧。接下来呢，我想和你一起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叫做《多少》，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我用尽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走到无路可退，我还能相信谁？用多少天，用多少年跌撞中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还在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这个城市熟悉又陌生的脸，有谁能给我安慰？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多少，这首歌呢是蔡健雅给 Eason 很多歌曲当中唯一一首被 Eason 放到专辑里面的，整首歌的词曲都非常非常的优秀，陈奕迅爱不释手。当然呢，爱不释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爱陈奕迅的人，听陈奕迅歌曲流眼泪的人，在演唱会上大声合唱的人。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明天见。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想和你一起来听哪怕，来自莫文蔚。 记忆会模糊，心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